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啊，今日同我一齐主持节目嘅就系有 Jeffy 嘅。 Hello。 嗱，咁样咧，如果大家一路有听住呢个节目咧，就知道咧，其实我早前一个礼拜咧，就讲到系太空殖民新天地。咁啊，我啊应该仲有好多材料咧，其实好想同大家分享啊，未讲完嘅实在。咁但系突然间咧，因为有一个北美嘅超级寒流出现咗嘅时期咧，咁你知我都系一个气象人啦，吓，即系做咗差唔多15年嘅即系气象工作咧，咁啊忍唔住咧，就要用呢个做一个題目嚇，就去講解點解會出現呢個北美嘅超級寒流咧，咁樣樣嚇，咁希望大家聽咗之後咧，又了解多咗啲啦。咁所以咧，今個禮拜咧，我哋又 講 翻太空啦，係啦。 不過而家其實都仲有啲凍喎。 係啊， 真 係 好凍。 當然啦，就呢個唔係北美寒流啦嚇，我哋喺東亞啦。咁但係上次都講過，其實東亞都隨時可以出現類似咁樣嘅寒流啦。係啊，就係、是、記唔記得大家咧？如果有聽咧，就係、是、嗰個羅斯比波啊，係、嘛？或者嗰個所謂高空急流啊，中緯度高空嘅，即、就、係、是、幾萬尺高空啊嚇嘅嗰個西風帶或者咧有時咧佢出現呢個咁樣嘅羅斯比波嘅時期咧，嗰啲叫脊同埋槽嘅分布形勢咧，出現呢啲叫阻塞嘅形勢。咁、嘅阻塞形勢咧，其實就會有一啲叫極地漩渦嘅出現嘅，咁但係極地漩渦咧，其實就成日都會出現嘅，所以有時咧，即係氣象學家咧，佢都要好辛苦嚟去解釋，就好多人就以為話啊呢、這個極地漩渦咧就導致咗北美超級寒流咁樣樣，其實佢唔係一個直接嘅成因啊，因為咧即一向咧極地漩渦咧就好多時都會出現，咁只不過今次嚟講咧，基本上就係一個阻塞嘅形勢咧啊，有一個咁樣嘅槽同一個脊咧喺度咧，即係好耐都唔喐，同埋嗰個槽咧又好深咧。咁樣嘅時期咧，嗰個西風帶咧又弱咗咧，令到極地嘅非常之寒冷嘅空氣咧，就可以一路衝咗落去嚇，即係加拿大啊、美國啊，甚至去到美國嘅佛羅里達州啦。 咁大家未聽嘅時候，記住聽翻上一次。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就美國我上次都講過啦嚇，舊年五六月嘅時期咧，就西邊咧、西南邊咧就錄到最高嘅温度咧，差唔多54度。咁而家最新咧，就喺美國境內咧錄到最低嘅温度咧，今次咧又係超過-50度啊！ 即係相差成差唔多100度啦， 得人驚啊！咁當然咧，其實與此同時咧，就澳洲你知啦，佢喺南半球同我哋啲季節啱相反噶嘛。咁我哋而家冬天佢就夏天啦。咁前嗰排咧，即係澳洲又有熱浪。個熱浪咧最熱嘅温度咧最高咧又錄得咧就又好似話成54度，哇！真係得人驚啊嚇！即係一度同一時間啊嚇，即係喺北美就-50几嚇，即係澳洲咧就係50几，你幾得人驚啦嚇！ 哇！ 好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即使點樣講都好咧，而家地球咧都係提供咗一個舒適宜人嘅環境嚇，俾我哋嚟去居住嘅嚇、就算即係將來變得幾惡劣就唔知啦嚇。咁但係我哋亦都知道咧，如果喺呢個地面一路向上，其實唔係向上好多啫喎、就已經越嚟越惡劣㗎啦、因為起碼兩樣嘢，一就是、高處 不勝寒， 不勝寒個温度只會越嚟越低啦。第二個空氣咧就會 就越嚟越稀薄， 越嚟越稀薄啦咁樣樣嚇。嗱、我哋香港島咧，即係好多時講講座咧嚇、即係就算小學啊、中學我都講啊，問下似咩咧咁樣。就似一隻青蛙，咁但係呢個青蛙由個嘴到個 pat 幾長呢？咁大概14公里，咁但係14公里，如果你將呢個香港島打洞呢，哇，其實就已經呢，即係已經去到我哋嘅大氣層嘅好高處㗎啦。 哇， 因為嗱，大家唔好忘記，我哋嗰個世界屋脊最高嗰點， 就係 呢個喜馬拉雅山嘅珠穆朗瑪峰啦，以前叫厄斐爾士峰嘅，而家我哋唔叫啦，因為厄斐爾士咧就係即係嗰個英國人改嘅啫，咁而家咧我哋叫珠穆朗瑪峰，其實咧就係8000几9000米，你可以當佢9000米，即係9公里，9公里，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將呢個香港島呢只咁嘅青蛙，但係留意，如果大家攞一個地球儀嚟睇睇，就算你一個好大嘅、好貴嘅地球儀，你喺上面揾唔揾到香港島啊？基本上揾唔到啦，係咪？就是、香港一笪地方都細到不得了啦，仲要睇香港島都睇唔到咁滯啦。咁但係你就係呢、這個即係睇唔到嘅一點，你將呢個青蛙打洞咧，已經14公里啊！ 哇！ 但係珠穆朗瑪峰先係9公里啫嘛。咁但係當然14公里嚟講咧，就遠遠咧未去到太空嘅。太空嚟講咧，一般咧我哋都要講咧，就去到差唔多100公里。其實咧 由地面去到50公里左右呢，已經呢大氣層入面90%以上的空氣呢都已經下面㗎喇。所以呢即係50公里以上呢已經係稀薄得好緊要，等於好似真空咁樣㗎喇。咁、但係始終同太空即係再遠出去啲嗰啲真空呢就爭一截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呢，我哋就話如果叫做一個軌道嘅飛行同埋一個叫做亞軌道飛行，英文叫 suborbital、你知道 orbital 就係環繞地球個軌道飛行啦，已經進入太空啦。咁但有時 suborbital 呢，我哋就係話即係你喺100公里以下幾十公里嗰啲呢，我哋其實都叫 suborbital 嘅。咁但係如果你出咗100公里呢，咁其實呢個係人為嘅劃分嘅啫，講真都係，係咪即係點都要劃個界線 啦。 冇錯。咁嗰個就真係叫 orbital 啦，咁樣。咁一般呢100公里以上呢，我哋就算係進入咗太空啦。其實而家我哋太空穿梭機啊，雖然個計劃完咗啦、即係美國已經完曬啦、但係佢通常上到去太空入面呢，即係飛行嘅軌道呢，其實最少都係150公里以上嘅，係咪？咁呢就而有好多嘅人造衛星呢就更加要遠啲，因為太空穿梭機上到去都係幾日嘅啫，或者最多個零禮拜呀，係咪？冇乜所謂。但係人造衛星長年喺上面運行嘅話呢，如果你唔夠高呢，即使係幾咁稀薄嘅空氣呢，其實都會有一個阻力，係咪？即係嗰個空氣阻力。咁所以久而久之呢，嗰個人造衛星呢就會俾佢拖慢，然後慢慢慢慢最後就俾佢跌返落嚟地球。咁所以人造衛星嚟講呢，一般呢其實都係講緊呢即係400至500公里嘅。但係嗰啲已經叫做近地軌道啦，叫 LEO, 係咪 ?Low Earth Orbit, 係咪一般即係 Leo 啦，但其實都係獅子座嗰個名字叫 Leo, 即係獅子咁解。不過佢呢個咁啱咁巧就係 LEO。咁但係當然呢，如果你出啲嘅話呢，人造衛星呢就可以去到好遠都得嘅，可以去到1000公里都得。不過去到咁遠嗰啲呢，其實係兩類嘅啫。一類呢就叫同步軌道。同步軌道大家知道呢，就係話佢環繞地球一個圈呢啱啱就24小時。咁你知道地球呢自轉一個圈就係24小時㗎嘛。咁呢個軌道就好重要好重要啦。因為相對於地面上任何一笪地方呢，只要佢即係睇得到呢個衛星啦嘅話呢、基本上呢個衛星似乎就好似喺個天上面呢係固定不動嘅，係唔喐嘅。 月球 吓、 月球係幾多度啊？ 月球就唔係啦，月球好明顯係喐㗎啦，月球係會東升西落㗎、月球環繞地球一周呢就28日多啲㗎嘛、所以爭好遠、即係佢就一日啫嘛，即係同步軌道就一日，月球呢就遠好多。 咁我混淆咗，有啲人話月球好似個面嗰一面永遠都對住你㗎嘛。 冇錯啦，咁佢呢一個呢就永遠有一面向住地球，有一面背住地球。咁樣呢佢都係有一個同步，但佢個同步得意，佢唔係同地球嘅自轉同步。月球嘅同步呢就係佢自己嘅自轉同佢自己嘅公轉同步同步。即係話呢佢公轉即係環繞地球啦一周。就係等於佢自轉一周， 一周， 即係佢一日，亦都係等於佢嘅一年。 哦，唔怪得。 即係對於佢嚟講就叫一年啦，我哋作嘅啫，其實唔係叫一年啦。對於我嚟講就一月，對於我哋地球上面嘅人嚟講就一個月啦，但係對於佢嚟講，佢圍繞地球一周咁啊，即係你可以話咧，其實佢一日就等於一年或者一個月。 哦， 咁嗰個就另一種同步。 哦， 但我而家講嘅咧，就佢咪有關，其實咧。佢即係咁講，因為佢係長時間幾十億年環繞地球嘛。其實呢個我哋叫做呢係有個引力效應，有個潮汐嘅作用呢令到佢 lock 死咗。一面向住一面就背住咁樣。咁但我哋呢就唔好扯咁遠啦，暫時講返人造衛星先。咁人造衛星呢同步衛星呢離我哋幾遠呢，我哋就差得遠啦。頭先我哋講嗰啲十幾公里呀、幾十公里呀、一百呀、幾百呀或者1000公里呢，同步衛星嘅軌道呢係35800公里。差唔多你可以即係你費事記個咩就36000啦，所以係好遠好遠嘅，係幾個地球嘅直徑嘅，差唔多兩個幾地球直徑，如果冇記錯係好遠嘅。咁嗰個同步軌道呢其實而家差唔多爆滿咁滯㗎啦，因為好多好多衛星喺上面嘅，就唔係因為佢係好有用㗎嘛，因為佢監察住地球嘅話呢，佢係可以長久即係持久咁樣睇住地球啦，咁所以好多嘅通訊衛星都係喺同步軌道，好多氣象衛星都係喺同步軌道。咁但係低軌道呢亦當然有用啦，因為佢近好多嘛，佢近好多睇啲嘢咪清楚好多啊，係咪？你諗下，就算係1000公里同36000公里爭幾遠啊，係咪？咁你睇嘅嘢清楚好多。但係呢佢因為咁近嘅話呢，其實佢每次睇落嚟呢佢只係睇一個區域嘅啫，佢係數嘅 係咪一路掃咁樣臨尾加加埋埋咁至得嘅。 Google Map 係將掃出嚟嘅啫嘛。但係同步唔同嘛，同步咧就叫單眼佬睇老婆，即係咩啊？ 即係睇 證明你啲後生真係你哋呢啲咁嘅言語真係要惡補啦，一目了然啊！單眼佬睇老婆就叫一目了然咁解，係咪？我發覺而家啲年輕人咧，啲中國言語真係好差好差，真係唔得，要開啲咁嘅班啊，言語班至得啦，真係。 講多次。 係喎，其實我啊係揾一次，直情係講好相相講中國呢啲咁樣嘅言語歇後語都好喎嚇。好，遲啲先。咁而家講翻個太空先啦，係嘛？咁太空咧，其實咧，我想反而係呼應翻咩啦？上一次臨結尾嗰陣時咧，阿 Cherry 都喺度，我記得啦，有講到咧，就係話。人類的前途是不是真的在太空呢、 嗯、 人類未來的歷史是不是真的在太空呢這樣那有不同的看法其中的看法呢就是說即是純粹是人類那個活動的領域的擴展啦或者我們一個冒險探險的精神啦是吧、嗯、即是拓展我們的疆域啊這樣所以我們應該向太空進發是吧一個這樣的即是無邊無際無盡的一個空間沒理由我們會局限在地球這個是一個看法啦、 嗯、 但另一個呢其實都有不少人看的就是說唉可能我們現在搞到個地球烏煙瘴氣都彎神了所以呢我們都是 要開發太空 走 人的了樣樣是的是要搬屋的了但我記得上次呢我就提過呢這個這樣的想法呢是絕對要不得的、 嗯 啊、要不得呢有兩個角度一個角度呢就是說嘩你搞亂了自己、 嗯、 即是個屋企那你就走了去是吧走了去不讓你去到第二度你一樣會搞到亂糟糟嘅啫，係嘛？你去到火星啊，或者去到第二個星球啊，一樣嘅啫，係嘛？其實個問題，我哋搞彎嘅地球呢、這個就已經最大惡極啦嘛。咁我哋咧喺呢度產生嘅問題，就要喺呢度解決翻佢先，係嘛？呢、這個純粹就從一個你話從一個道義或者道德嘅角度或者倫理嘅角度嚟睇咧 ，ethical 嘅角度或者咩都好啦。另一個角度咧，純粹就係從一個實際或者技術嘅角度啦，就是、technical 嘅角度。 嗯 是冇可能 的好难 梗係冇可能啦你知唔知你而家即係入太空啊即係我哋送嘅嘢上去呢係讲緊几多个公斤嚟去计算嘅即係千克啦而家即係话其实几昂贵啊即係我哋送一个千克啊两个千克啊或者十个千克啊咁样上去啊你一个人嚟讲係咪你送上去已经咁艰难啦你而家送你一入个太空嘅人啊加加埋埋啊都係一百或者一百松啲㗎加加埋即係唔会过五百啦肯定啦即係二百都未必到啊我未數過。但係你而家唔係講緊你香港已經係700萬啦。係咪你返中深水埗都已經係幾廿萬啦。根本呢完全我哋叫做咩呢即係鬼知道有個名呢有時候我都覺得中文係應該欠缺的。It's a totally different ball game。是一個不同的球賽來的即是根本是一個不同 的遊戲不同的故事講來都嘥氣的。我差點想加個助語詞的不過真的不好意思我不講粗口的即是我在這個節目是吧平時都不講的是吧即其實真的嘥什麼氣的是吧 其實不單止還要之前上集又講話因為人類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居住要有一個循環系統嘛、 哦、當然是那個 Biosphere 2的 名字這個循環系統都沒可能 你根本就找不到合適的環境你能夠找到第二個地球第二個星球是吧難於登天就算找到現在科學家是研究了很多過去的十幾二十年有很大的進展但你講緊嗰啲全部都係幾十光年或者幾百光年以外嘅事，根本你諗都唔使諗，因為人類到而家咧完全係不可行嘅，即係嗰個可行性咧喺今天嚟講咧係零啊！就算嗱，你話係今天啫，李博士，咁我哋講緊係一百幾十年之後啦，咁啊，我話你唔使諗，唔好話一百幾十年，我懷疑咧做咗二三百年咧之內咧，其實都係唔使諗嘅。因為佢嗰個技術難度呢係遠遠超乎我哋嘅想象嘅。我都唔記得咗因為我真係講得太多啦八九十集啦浩浩相相我都唔記得有冇曾經一集呢係真係講星際旅行嘅。咁、啊、可能就講咗你未嚟嘅嗰陣時係 Jeffy, 咁、啊嗯、但係我係寫過本書係關於星際旅行嘅、啊。雖然而家呢喺書店一定買唔到但係你去圖書館呢都可以嘗試下、啊、就係、是、叫做夜空的呼喚成本書就講星際旅行。 記得今年做冬團年啊返嚟食飯啊。 知啦。 你哋嗰晚想食啲咩啊 艇辣湯 冬菇炆鮑魚。 你哋兩隻嘢真係識食啊。但又麻煩又咁貴 唔係喎我上網見到人民超市有靚花菇一斤只係賣108蚊 大大盒三磅半的美国黄螺头只是卖350元咋。 还有啊，连影帝郑则仕都说正的大柱即食鲍鱼一盒四隻都是卖740元咋。 人民超市和迷米香港会员还有85折优惠，每盒都是卖629元咋。 是啊是啊，买满400元还有免费送货添，那就不用出街买咁频扑啦。 那还不快点帮我上人民超市网站买。 在人民超市购物满400元可享送货服务，订购及查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嚟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网站选购啦。